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昨天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昨天也是我国第13个全民健身日。近几年的民间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从马拉松到跆拳道，从击剑到剑道，更为广大的群众参与到各种全民健身项目当中来。但是与此相伴的是民间体育运动纠纷的不断出现。那么现在民间体育运动到底存在带着怎样的纠纷呢？目前我国法律框架下的解决途径又有哪些呢？我们在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律专业人士，跟朋友们一起来讨论民间体育赛事纠纷的法律观察。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8月9号，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在阿里巴巴的内网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事件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业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 HRG 徐坤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嫌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警方正在调查取证。张勇表示，事件对这位女员工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无论警方的调查结果如何，我们都会尽全力关心和照顾好他。涉嫌男员工和女同事在醉酒状态之下有过度亲密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关于他是否有强奸或者猥亵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正在调查取证。济南市公安局怀印分局对阿里女员工被侵害的警情目前正在积极调查取证，警方调查侦办结果将及时向社会通报。与此同时呢，济南华联也曾经回应，就该事件华联超市会全力配合警方工作，涉嫌员工现在已经停职，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华联超市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目前超市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对事件进行调查，也将密切关注警方调查进展和结果。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获悉，两名私生饭因为盗用某位女演员的航空里程兑换了15张机票，分别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检察官这里提醒大家，追星要有底线，莫要以身试法。不久之前，北京昌平警方也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嫌疑人李某女25岁和张某女24岁为了追星，在某知名艺人王某某长期租用的车辆上非法安装了定位装置，以掌握相关行程信息之后，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炫耀并售卖牟利，二人均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8月6号的下午，南京律师朱某为了隐瞒其疫情期间的中高风险区的行程，使用他人健康码行程码想要进入宿城区人民法院，被法院当场查实并报警，目前朱某已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的全部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将请到嘉宾跟大家共同来探讨民间体育赛事纠纷的法律观察。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 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都骂了刚才，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补充两个一起打，然后要比刚才远，因为两个都要往前打。如果刚才我的距离是 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这样一个片段呢，是北京证监鉴导馆在日常进行的一场训练的一个部分。这是北京的十几家鉴导馆每天都要进行的数场训练的一个缩影。剑道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中国第一位五段女子选手，多次获得国内女子个人和团体冠军，曾经在历届全国剑道大赛当中担任裁判的刘军慧女士是这样介绍的。 剑道呢，我们首先要穿着剑道的一个服装，佩戴剑道的护具，然后我们手持竹剑，然后打击对方的有效部位，也就是这个有效部位分为四个：头、喉咙、腹部还有手腕。那么在现代剑道里面呢，它最主要的它可能竞技性非常强，它比如说我一场比赛打中对方的位置大概到一分到两分，那么我们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我剑道已经推广到整个全世界了，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就是叫世界剑道锦标赛这样一个全世界这样的一个比赛。中国这边最好的成绩呢是团体第八名，这是上一次在东京举办的这个世界锦标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成绩。 秋出手，比赛开始， 又一记比赛点儿。 中国的野球它成型是因为二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他们逢年过节愿意举办这种篮球比赛，比如说我是代表我们这里，他是代表他们村的，我们相互打， 又烂得一好发球， 他供养了很多球员，他们可以靠打球去挣钱去养家糊口。 刚才这一下是观众吹哨的吗？在场所有观众不要发出口哨声好不好？ 刚才大家听到的呀，是一个15分钟的纪录片，叫做《野球江湖》的片段。那这个纪录片呢，在网络之上是广为流传，而且受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野球呢？下面呢，为大家请到安利美特体育经纪有限公司的合伙人王聪，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野球呢，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发展到现在呢，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专门是靠这个吃饭，在我定义为他们叫职业野球手，就是他们是中国一种另类形式的职业球员。这个野球这个圈层呢，后来据我了解，等于在全世界其实都是一个独一无二，它是一个中国非常有中国特点的一个篮球文化。 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两种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熟悉的这种民间体育运动，剑道和野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个民间体育运动，很多朋友可能了解的程度呢就比较高了啊，比如说像跆拳道啊、马拉松啊等等等等。近几年啊，民间体育运动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各种俱乐部啊、道馆，从马拉松到跆拳道，从击剑到剑道，各种不同的体育运动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更为广大的群众参与到各种全民健身项目当中来。但是与此相伴的是民间体育运动的纠纷不断的涌现。那么目前我国民间的体育运动存在着怎样的法律困境和问题呢？跑团发起人之一山羊是这样介绍的。 那我们就是在参赛前都会填一个这种知情书啊之类的，然后包括你的什么紧急联系人。那虽然我们可能大家都没仔细看，就觉得就是已读，觉得这个风险是由赛事方能帮我们去包揽或者承担的。对，这块其实是有一些模糊的，它到底有我们签这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不是合理的，或者说它到底能承担我们多少东西，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其实多数跑者是不太清楚的。在非参赛期间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那比如说我自己跑，那可能就相对还好了，所有问题都是我自己的。但其实跑步啊之类的，它会有一个问题是约跑，大家去一起周末说咱们去公园跑个步吧。 哦， 但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比如说我是明确的看到过一个这个法院的判决的例子，它就不是约跑，约骑自行车，但跟我们约跑其实一个逻辑，就是他们在约骑自行车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人摔死了， 最后判决就是发起这次约旗的这个发起人也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当这个案例当时我记得去年吧，在这个跑圈传开之后，大家就开玩笑，本来都说哎咱们周末去公园跑步我们都不会 摆烟了， 对，就是说哎咱们周末几点几点在公园偶遇，哎就不提说咱们是在那地方约跑。因为马拉松这个项目呢，你多数时间是自己跑，但是有时候你希望进阶，你希望训练的时候还是会加一些跑团啊，或者说一些训练营，而且这些训练营跑团它其实有些是没有那么正规的，没有说注册呀，或者说有些资质的，可能就是哎我跑的多了，那我就说哎我带着大家几个人一起跑。这个一般正规的比赛它都会给你就是含你的人身险的。我们现在其实也随着大家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法律意识增强呢，也会是一些比如说强度的这种团练的时候啊，就会上一些那种一天的保险， 哦， 就我只针对这一天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单次的保险。 而作为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又主要担心的是怎样的法律纠纷呢？九零后赛事总监李鹤东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是这样说的： 最重要的就是免责声明的部分，跑者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担心组委会，然后组委会其实也会担心能不能真的去免除组委会的责任。比较容易出问题呢，是反而是半马。半马选手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参赛，就是他原来可能跑一个十公里或者是五公里左右，但是呢，他现在由于我们这个赛事比较好或者比较火的 IP 他就想说那我去试半马，所以这种人是比较容易出状况的。所以就刚才我说的，我们会在十八公里或者接近半马终点的时候，会着重的重量配置第一的人员数量和救护车的数量。的免责条款更多的是对于这方面的这个对于选手，就是我们跑者的这个安全的告知和相关约束性，比如说跑前不要喝酒啊等等等等这些以及我们会建议他在这个跑前的三十天去医院去做一个体检，包括了心脏等等等等这些的一个检查。当然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法律要求，它可能就是一个免责声明，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清楚我的这个免责能够给组委会免多少责。 剑道作为一项一直没有被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竞技体育运动，在举办比赛的过程当中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呢？刘军慧女士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的剑道练习者都是从进入社会之后开始的，大部分的人只有体育课的运动基础，所以基本上算是零门槛。那么有些人呢，他没有办法能够认识到自己身体里的隐患，那么在练习过程中突然出现了，所以这个可能会给道馆呢，因为本来就是小本经营，那个雪上加霜了，又变成还有剑道练习，就是它的对抗性非常强，就是可能穿着护具拿着竹刀，两个人激烈的碰撞在一起，在以前有过这样的案例后，教练呢又会比较强硬的方式，然后对他进行训练，然后他认为这个呢是在对他进行伤害。那么就这种在高强度练习和这种伤害的这个之间这个界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导者来讲如何把控这个度，然后包括就是还有就是我们零基础练习者的这个身体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包括在比赛过程中突然出现了类似这种也是有心脏不太好或者是受了很严重的伤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赛事举办的这个运营者可能是当地的道馆啊，或者是当地的剑道协会这样的情况，那么他究竟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民间体育赛事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呢？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毅律师是这样总结的： 马拉松呢就不用说，那是因为人员太密集了，这个一场马拉松三万人，然后这个辅助人员、志愿者，政府需要投入的资源，所以它的人员数量特别大。一场马拉松，普通的马拉松要投入二十万人去工作，这二十万人在短时期内聚在一起，肯定风险特别大。第二个原因就是参赛人员的身体基础比较差，运动知识不足。很多人开始马拉松是为了减肥的，大家很多开始运动都是为了减肥。我们民间赛事啊，并不是说想得奥运会奖牌，就是我想让身体健康一下。但由于他的这个起步时间晚，身体素质比较差，所以他在从事运动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不了解，对于运动强度不了解，对于运动的基础知识匮乏，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来源于主办方经验少。以前我们职业赛事、竞技体育赛事里边，它的主办方都是这个体育局的专业人员，常年办赛。那现在这么多的比赛办下来，它都是这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其实不了解办赛的过程什么样，他会交给一些运营公司。但是运营公司到底有没有经验、质量如何，因为大家是行外人士，所以无法判断。这就造成了主办方其实是非常这个缺乏经验的，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往往责任非常重大。 对于赛事的组织者非常关心各大赛事的主办方，也就是各个体育运动协会之间的名分之争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名分，其实呢，对于整个民间体育运动行业的发展还是具有很重要的影响的。 程毅律师是这样说的。 我们知道大家是足球有足协，篮球有篮协，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协会的。协会是干什么的？那以前协会是政府主办的，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协会，首先在政府层面要脱钩，其次在民间层面不是进入到奥运会项目，其实国家是不管的，那就是爱好者自己会成立一个协会，那这个协会之间就会有争夺，而且这种争夺特别的激烈，原因就在于谁取得了协会的名分，就可以向民间去宣传说我是最正宗的组织，我来办赛，我的这个成绩是最值得认可的。所以呢，协会之间去有这么一个争夺，但是在中国又存在社会组织，就在我们的国情下受到比较严厉的监管。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组织层面的政策就是，所有全国性的协会啊，都不再给予许可，就你不可能再申请类似于我们剑道协会想要办一个中国剑道协会，就没有这种可能了，你只能办下北京协会、上海协会。在组织者层面，我们分析他责任的时候呢，首先在中央层面，协会它只是一个行政指导作用，它有一个对比赛认证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其实它并不对比赛本身啊承担任何责任。政府层面是对这些大型比赛的主办单位，它一般也这个也可能叫承办。这个跆拳道协会呢，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俱乐部的教练啊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好像是根据我分析应该是骂人和动了手。这个俱乐部呢就被协会要求对这件事情进行处理，之后是这个协会呢就把处理的这件事印成了传单，也发给了自己协会能够看到的各个其他的俱乐部，也向当地的很多学校教育局、文广局在他们的网上公示。这相当于把一个有违纪行为的俱乐部啊，通过协会的平台方式向社会进行了公示。那受处罚的俱乐部就对此有不同意见，以侵犯名誉权的方式来起诉协会。最后法院的结果认为协会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有事实依据的，这并不是说捏造事实诽谤，所以呢还是驳回了这个俱乐部的诉请。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协会啊，即使是民间协会，由于它能够有向社会公示的权利，所以它并不是对这个辖区内的这个民间俱乐部就无能为力。如果协会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的话，能让好的教练员就得到提升，也能够被更多的人认识，而那些不好的道馆或者教练呢，能够通过公示被更多的家长知道，那么他最后没有就业的机会，是不是就是对这个市场进行了整肃呢？通过志愿者来完成这个事情，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查了一下，一般志愿者的需要，一个办赛如果大概有10000人的参赛人员，那么就有可能这个按照10:1或者5:1的比例，10000人的参赛运动员，那么就要有1000支志愿者。如果是这个保障要更强一点，那么可能会需要5000志愿者。所以一个成功的比赛啊，大量的无偿来提供劳务的这些人员和团体特别重要。那么这些人员团体有可能在发生这个比较重要事故之后啊，也面临要承担责任的风险。 另外呢，对于各种赛事的参加者而言，比赛成绩能不能够得到认可，在国内认可还是在国际上都被认可，成为了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民间参加比赛也是想要成绩的，我们虽然不要参加奥运会，但是对家长来说是有意义的。意义在哪儿呢？跆拳道项目如果有成绩的话，第一个家长能知道我的孩子学得好不好，第二个是我的学生，我的孩子能不能因为这个项目加分。家长并不知道哪些比赛是可以认可，哪些比赛是不能认可的，所以他特别关心他的成绩是被认证的，但现实中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家长既不知道谁能认证我的这个比赛成绩，又找不到救济方，于是就出现了问题。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跆拳道的过程中成绩啊是能够官方认可的，但结果这个当他找到认证的网站之后，发现孩子的成绩就是在网站上查询不到，那他们现在就开始和这个道馆去协商。因为当我把孩子送给你去学习的时候，本来是希望我能够参加正规比赛，但如果你也承诺我可以参加比赛，但是到最后我却没有比赛，是不是构成了虚假宣传？那构成虚假宣传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存在着这个合同的赔偿解除的问题？ 程毅律师认为，2017年发生在厦门的替跑者死亡的这起案件，无论是对于赛事的参加者还是主办方来讲，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民间跑者有的时候很随意，我取得名额了，但是我那天恰好没空不能用，那我就交给我特别好的朋友让他去跑。在厦门马拉松2017年曾经发生的那个事例，就是死者是从自己的一个男性死者从自己的一个女性朋友那儿 取得了名额，带着号牌去参加跑步，结果跑到十几公里就猝死了。猝死了之后，根据他的号牌才发现他是一个替跑者。当时组委会赔了他10万，通过保险赔了他10万块钱。但是死者家属呢，继续起诉组委会，认为你们没有在检录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不应该跑的人，所以你应该继续再赔钱。这个案件里呢，在主办方赔偿了10万元之后，那又面临了诉讼。诉讼当时请求的金额是123万元。死者家属就认为主办方没有在检录的时候发现他不是应当具备跑步资格的那个参赛运动员，所以主办方是有过错。在这个事例里呢，我觉得他透露出大概这四个问题。第一个，死者自己因为在跑步过程中出现的就心脏骤停导致死亡的案件，肯定和他的身体基础条件有关系。那么死者自己对于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有注意义务？第二个，就是站在我们法律的层面，法律是根据侵权关系中的因果关系来判断你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如果损害结果和这个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按理说就不应该承担这个法律责任。那么主办方除了检录过程中这个有一个注意义务之外，在发现运动员在现场出现意外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是及时救助。所以主办方要被审视在这个环节中是不是提供了和他的赛事标准相适应的救助手段。第三个，就是这个跑步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报了名就必须应该是我跑。第四个，就是检录没有发现他不是当时报名的那一个人，和他的死亡有没有关系。这个案件最后的裁判结果呢，是法院认为检录没有发现你不是报名的跑者，你确实是有过失，但是你死亡的原因和我没有发现你不是应该跑的那个人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法院最后是把这个案件给驳了。就是这个问题更公平的考虑是，无论他是不是这个报名的跑者，他一旦在这个场地中发生问题，那么救助责任都会随时去发生的。当然这个报名的环节构成了报名者和主办者之间的合同关系，那运动赛事的合同呢，相当于我花钱买你让我好好比赛。那在这个环节中可能就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死亡是最极端的案例，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运动员在跑的过程中受到了干扰，影响到他实现自己的最好成绩，是吧？整个奥运会里都在说 PPB， 就是他实现了他最好成绩，如果没有实现最好成绩，主办方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我们觉得这个未尝没有可能。由于在就是这种需要动用大规模人力才能主办的活动中，很多人其实是志愿在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当最后出现了损害结果之后，这些志愿参加活动的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知道在委托合同的基本法理里面是有一条说，如果你收钱是吧，你要尽到专家义务，那个叫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但如果你是一个无偿的委托合同，那么叫你有故意和重大过失才会承担赔偿责任。 作为民间体育运动的参加者，我们在日常的练习当中、运动当中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张琦是这样说的： 首先还是要在参赛前或者说在平时的训练当中量力而为，我们是要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程度，并不是说真的要去追求刺激或是怎样，我们还是首先要对自己多加强训练，再去从事相关的这些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也好，都还是要量力而行。我想特别提醒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是在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赛事方都会给我们专门买一个意外伤害险。 对对。 但是我们其实自己在生活当中，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会选择一些平时的商业险，可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普通的商业险当中并不包含一些极限运动的赔偿。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